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风窗。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一的晚上，在我身边有我是爆石，在我身边有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喂，咁呢，雪梨呢近排呢天气呢忽冷忽热啦，好多人都病咗。咁原本我哋呢平时呢南风窗呢星期日呢录音嘅，咁点知呢要推到星期一，因为我仔自己病咗。今日啦，原本今日录音呢就阿 Sam 就啱啱话俾我哋听呢，咁佢又有啲唔舒服，咁希望Sam 保重身体， 希望大家快啲好返。喂，咁糖水，我啱啱睇到新聞呢，即係香港 Yahoo 呢就话呢，澳大利亚呢将会成为呢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喎。乜鬼嘢係意向创始成员国，唔知咩嚟㗎喎。有冇听过？ 我真係唔知喎。 嗱，咁我哋又唔係啲咩嘅经济界嘅专才，我哋读 IT， 咁所以即係亚投行呢啲嘢我哋識條鐵咩，係咪先？咁但係我睇翻新聞啦，跟住我睇翻澳洲即係嘅經濟權威報紙啦，就係話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 啦，佢就話即係 delay no more 喎嚇，佢話咧 delay in joining Asian Investment Bank brings worst of all worlds， 基本上就係話即係如果澳洲咧遲咗入去呢個亞投行咧，即係將會面臨呢個嘅重大嘅損失喎嚇，咁即係基本上話俾大家聽嚇，澳洲嚇將會投入呢個嘅即係中國經濟大泡沫當中喎，咁你有點睇啊？ 應該會 join 噶啦 ，join 咗啦係嘛？應該 唔知啊。 這個根據呢個報道，佢話 would be signing up， 呢個報道係都一段時間之前嘅噃 ，confirm 咗未咧？ 講真啦，咁其實即係呢個亞洲投資銀行呢個咁嘅項目，即係都講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呢睇得出係勢在必行㗎啦。咁但係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基本上澳洲嘅傳媒睇嚟都係即係好壞呢個嘅意見參半啦，間接地投資喺呢個嘅中國呢個咁恐怖嘅泡沫經濟嘅當中。咁另一邊雙就係話，有唔同嘅國家都紛紛都覺得依嚿係一嚿肥豬肉嚟嘅，即係咧，即係唔買都係你蝕底，即係好，所以情況就好吊軌嘅，即係裝又唔係，唔裝又唔係，咁而家即係都係兩難中間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即係好 risky 一個嘅，咁但係而家大勢所趨都睇個勢都係冇㗎啦，譬如偏硬啦，咁鋪。 因為英國、法國同埋德國都會加入啦。咁其實英國加入係真係最吊軌嘅一樣嘢。咁我諗最主要呢樣嘢驅使咗澳洲都加入呢個亞投行，尤其是佢為佢嗰個地緣嘅關係啦。我哋成日都講啊，南風窗，即係美國都係反對呢樣嘢嘅，都係希望澳洲唔好加入。但係我相信澳洲到最終都係要加，都會加入啦。咁但係都要慢慢睇成件事嗰個發展嘅，到底係咪遲啲攞錢出嚟，即係攞錢同埋分錢嘅時候，到底會有啲咩事發生啊？應該呢件事都要繼續觀察嘅，我相信。 喂，個名字都話咗俾你聽啦，係亞洲投資銀行啦，即係投資啦嚇，投資依樣嘢都即係經紀都話俾你聽會有風險啦。個問題就係話啲錢係我哋嘅錢嘅時候，即係一蝕嘅時候就會蝕到派到噶啦嘛。咁嗰陣時，即係我哋南風窗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好幾集就係話，即係基本上你之前依一兩年啊，即係澳洲嘅經濟要不斷咁去下滑啦。即係我哋嘅 mining 嘅礦業已經唔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嘅即係咁耐以嚟嘅經濟增長嘅時候。而家再去咁大險去參與呢個咁嘅項目咧，咁簡直係即基本上我自己會覺得係一個自殺式嘅行為咧。咁當然咧，我哋又唔係一啲咩嘅經濟學家，所以我哋識條鐵咩咁，所以亞投行就講到呢度啦。咁喂，近排啊，雪梨又成為呢個嘅國際新聞焦點喎。 咦，你係咪講嗰個咩十大不友善城市啊？ 係啊，咁根據呢個嘅《東方日報》呢個報導咧， 就是、Yahoo 依個嘅Travel 咧做咗一個全球最不友善城市調查，咁佢訪問咗2,905名旅客啊，咁受訪者就有覺得咧嚇、啊、澳洲雪梨咧係即係最不友善城市咧就排名第十喎、 哦。咦，系喎，入十大喎，都叫做。 誒，智威係我哋啦。 唔錯啦，我覺得成績幾好啊。 喂，咁你問我，我覺得吉奇嘅喎嚇，雪梨，我自己喺依度住咗都十幾年嘅時間，我唔覺得即係雪梨依個城市對遊客唔友善喎，你點睇？ 我都有啲驚訝，雪梨會入呢個十大。 咁都睇下我哋嘅嚇競爭對手啦，都睇下有邊九個城市嚇係高過我哋啦。咁嗱，咁對上就係羅馬啦。 係。 喂，咁好明顯啦，你意大利羅馬，你基本上你入境啊，你個銀包都唔見鬼咗啦。OK， 咁跟住咧，嗱第八位就倫敦啦，第七位就美國三藩市啦，第六位東京，第五位巴西聖保羅，第四位竟然係香港。咁每次數我哋一間會講下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係法國巴黎。OK， 跟住就係就巴黎又係啦。你去到巴黎，你自己個 passport 你落機啊，你已經唔見咗啦。OK， 咁跟住最尾咧就係洛杉磯同埋紐約喎。咁嗱，糖水，我知道咧你自己咧喺即係紐約都玩過一排喎。你覺唔覺得即係值唔值得美國紐約係依個嘅number one？ 好合都合理嘅，講真，紐約不過都係睇你去邊嘅啫。如果你攞住好大沓銀紙咁走去第Fifth Avenue 嗰啲鋪頭，我相信你都唔會對你好差嘅嗰啲人。你基本上紐約係一個好混亂嘅城市嚟嘅。 即係咪因為犯罪率高啊？即係你犯罪率高，咁啲遊客就會覺得啊唔友善啊！即係我嚟到冇耐就俾人打荷包啊咁樣啊！ 犯罪率應該都係可以接受嘅犯罪率。咁但係咩都會講錢咯，係啊。咁你可能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屈，搭的士已經俾人屈。屈兩屈噶，即係可能你唔知道，又要收多你幾廿蚊啊，或者佢又的士又有少少介紹費要俾啊，即係排隊費之如此類啦。總之我唔知點樣翻譯嗰啲咁嘅費用啊。總之，譬如你落機排隊，人哋會指你去一條隊嗰度排咧，嗰度佢 call 個價俾你去搭的士嘅。咁咧其實係可能會收貴咗嘅。咁但係如果你知道唔知道咧，咁你同埋你唔熟地頭咧，咁唯有去嗰啲咁樣，咁你已經唔開心啦。對好多人嚟講， 即係我估唔到依啲嘢會發生喺即係譬如美國啊依啲咁，美國紐約啊、洛杉磯啲咁嚇咁講民主自由嘅地方喎嚇。依啲我以為淨係會喺即係泰國啊、啲東南亞依啲旅遊地區先至會發生嘅事添。 唔係，佢完全合法嘅，佢做嗰啲嘢，佢完全合法噶，但係佢好合法咁樣去。咩都同你讲钱咯， 咪好合法咁样去压积你， 系好合法咁样压去剥削嗰啲游客咯。 咁我睇翻我 list 啦，好奇怪啦吓、啊，即系你话数亚洲基本上就得吓、啊，日本东京、澳洲，你当澳洲雪梨都系呢个嘅亚洲地区啦。咁最后就系香港咯，咁香港就排第一喎吓、啊。我咁全球十大最不友善城市啊，我见下睇下，喂。香港是第一，不是吧？即是为什么、啊、中国这么多城市又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咯，我们中国文化即 是礼仪之邦来的嘛，是不是？ 关什么事呢？基本上大陆就没人去、啊、我们现在再讲啦，你怎么看、啊、香港？ 其实我等香港挺不抵的，其实我都没理由香港是赢不到、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和亚洲金融。另一個金融城市東京咯，即係你話曬香港係嘛？嗱，首先你同香港、同巴黎啊、紐約啊呢啲國際城市名列前茅，我覺得係一個榮幸先啦。但係我覺得有少少唔抵咯，等香港人。喂，大佬，你諗下你紐約人即係掹掹整整咁都唔出奇啦，我覺得係咪先？你嗰啲黑人有少少俾人歧視，咁你最低工資係得個$8，得個澳洲嘅一半。咁但系你香港得$28，即系等于$4系吗？你得个$4，咁你有咩理由香港人会和颜悦色过纽约咧？咁再加上你纽约你衰极，你都有 social security 啊，就算你穷到点咁，系咪先？ 咁你又唔使住农屋啊，咁样劏房啊嗰啲啊，系咪？ 咁但系要睇清楚喎，佢而家唔系讲紧呢个嘅居住环境质素啊，或者人民生活开心快乐指数喎，而家系讲紧即系呢个城市对呢啲旅客嘅友善程度喎，吓咁再加上我觉得啊，即系本身呢个调查都有问题啦，吓你话你访问咗2000多位旅客。咁你又冇講邊位喎嚇？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譬如話你中，即係譬如依個十大不友善城市咁樣嚇、啊，你中國一個城市都冇，喂，你令我好大懷疑嚇、啊。你2000个旅客嚇、啊，有1800个都係大陸旅客嚟嘅喎，咁、啊、你大陸旅客你點會覺得話哦，大陸嘅城市係不友善啫嚇、啊？自己人同自己人會唔友善嘅？ 即係你覺得呢個調查係調查大陸人嘅？我又覺得唔係。 诶，咁难道你觉得吓唔系针对性系调查大陆人？你觉得系同即系生活开唔开心有关？ 梗系啦，大佬。咁你喂，大佬，我开心，我生活得开心，我先对你啲人客和颜悦色啫。我生活到咁样，我咁啊，点样好依爬对住你啊？我谂啊，我俾你赚$28个钟啊！你点样好友善呢？对嚟帮衬你嗰啲客人，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睇翻即系周边嘅新闻，你睇翻其实呢篇《东方日报》嘅新闻，你睇翻之前之后，佢基本上咧，佢一路嚟呢两个礼呢几个礼拜咧，都不断咁喺度即系煲紧呢啲新闻，就系话呢啲反水货嘅行，香港呢啲咁嘅反水货行动啊，呢啲咁嘅驱黄行动啊，呢啲咁嘅光复行动啊，系不断咁样去损害紧香港嘅形象，系不断咁样去。即系呢啲咁嘅粗暴嘅行为，系令到啲游客系下降，担心下降咁样。 哦，即系吓走啲人啊，即系话。 系啊，基本上你睇翻你全部传媒，你无论系苹果啊，或者系其他好多唔同嘅报纸啊，无论政府嘅喉舌啊，佢不断都系讲紧呢样嘢，即系全方位喺度攻击呢啲咁嘅反水货行动啊，光复行动啊咁样咯。 香港成為第一真係好合理嘅，其實我去紐約咧，同嗰度當地嗰啲人傾過咧，佢哋都唔中意嗰度遊客。不過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嗰個你紐約叫做即係曼哈頓嗰度咧，佢又分開咩 uptown、midtown、downtown 咁噶嘛。咁佢哋覺得佢個 midtown 咧係俾人佔領咗嘅，俾啲遊客佔領咗。所以如果你睇電視都見到嗰個 Times Square 嗰度咧，哇人山人海嗰啲全球部都是游客嚟噶嘛，嗰度嗰啲，咁佢会叫你唔好去 midtown， 即系佢叫你唔好去 midtown， 好似洗脑咁同你讲，千祈唔好去，好似嗰度好危险咁样咧，讲到系有事发生咁，千祈唔好去嗰度。譬如如果你真系想睇下民情嘅，就去下 downtown 啊，去下 Brooklyn 啊嗰啲咁嘅地方。咁佢哋都唔中意游客，佢梗系唔人哋嗰度生活噶嘛，咁你占领咗人哋成个 midtown、啊。即係成個時代廣場喎，咁人哋梗係對你唔和顏悦色噶啦。咁你大佬，咁其實香港都係啫嘛。喂，大佬你，喂香港唔止佔領你一個尖沙咀喎，佢佔領你尖沙咀啦，佔領你旺角啦，佔領你銅鑼灣啦，佔領埋你住宅區，你都佔領埋喎，沙田啦、上水啦、屯門啦、元朗，成個香港都俾啲遊客佔領咗喎。 唔單止係即係淨係地方上、地區上面佔領，即係你諗下巴士啊、火車啊、電車啊咁樣，即係所有交通工具啊、所有商鋪啊、超級市場啊，即係你任何一個角落，你都係俾依啲咁嘅即係遊客去佔領住嘅時候，喂，你點會開心啫？即係你梗係對住人，梗係西口西面咁樣啦。即係你想想你去翻工搭火车搭地铁咁样，你一搭落去，哇，好似会沉咁啊！嗰个嘢好似会逼爆，有啲嘢会飞落嚟咁样。即系你谂下，呢啲好普通正常嘅生活都受到影响嘅时候，咁点样样可以仲可以和颜悦色咁样去同人讲话？哇、哦，香港欢迎你啊！咁样咧，即系所以计我话咧，即系。赢即系第四咧，已经系算好低级噶啦。我觉得应该起码要赢第一啊。 绝对系输得唔抵啦！香港应该系第一噶。 即系政，无论系政府啦，同埋香港嘅传媒咧，都系即系全面四方八面咁样去围攻呢啲反水货，同埋即系啲光复行动嘅行动者。基本上就系讲紧话呢班人吓喺度诶捣乱香港，影响香港呢个嘅旅游之都嘅美誉咁样。即系你去睇翻《东方日报》嗰个新闻，佢都系话噶，即系佢都系话诶。你香港你影響到有購物天堂啊、美食天堂嘅美譽啊，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係成為呢個嘅眾矢之的啦咁樣。即係另一方面，政府有一個大做文章就話：喂，清明節啦嚇，啊、發覺咧清明節咧即係旅客嘅人數咧就降低咗10%。喂，大佬，我即係對我嚟講啊，清明節就係數目，我知道幾時清明節開始咧就係成為旅遊嘅旺季嚇。咁、啊、即係可能啲大陸人就冇咁念親情啦嚇。咁、啊、即係佢唔會去掃墓啦，咁樣會專會好開心。 係咪旅客啊？定係？份长新闻嗰啲啊？ 喂，其实即系呢啲嘢好容易识破嘅啫。嗱，我嗱清明节系咪去扫墓？系咪即系中国人嘅习俗？我就唔知啦。咁我就系知咩咧？我就系知道咧，即系喺近依排嘅即系四月，尤其是呢个嘅日本同埋韩国咧，就系、是、即系樱花旺季啦，旅游旺季嘅时候啦。咁你见到系基本上又都唔少嘅新闻报道系就系话，即系系逼爆嘅吓、啊，即系你谂下呢样嘢，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日本人嘅话吓、啊，譬如啦，我喺日本度东京度住，我系当地嘅居民 ，OK， 咁咪每逢咧即系樱花嘅季节嘅时候咧，咁你睇蜡笔小新都知啦，你都见过啦 ，OK， 即系基本上佢哋即系每逢呢啲咁嘅咁特别嘅日子，就会即系屋企人啊吓，同埋即系或者系公司啊，会成日去到呢啲咁嘅啲公园度去欣赏樱花啊，去享受一下即系天伦之乐啊。咁样一班朋友一齐去欣赏呢啲即系咁靓嘅景色啊！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国家里边嘅景色啊咁样。喂，但系唔系，你见到新闻，你见到就系话喺日本吓、啊，基本上沦陷咗个咁滞嘅吓。你见到系即系嗰啲公园啊，被又逼爆啊吓，跟住啲大陆人又喺度爬树啊，喺度爬城啊咁样。喂，咁我梗系嬲啦！我对住你啊，我都不友善啦、啊。喂，咁你好难唔想？想象下日本点解吓东京成为全亚洲第二名，即系对最不友善国家。OK， 喂，咁你再去睇下，有唔同嘅新闻就系话，喂，你去报道，即系日本嘅好多嘅庙宇系俾人即系恶意破坏，去淋红油咁样，即系好多网民都会觉得，哇，系大陆 哦，即系嗰啲大陆人去破坏佢哋嗰啲。 睇下嗱，你我啊冇讲系边个做啊，个报道冇讲边个做啊，即系。好自然地啊，即系大家都会 stereotype 咗话，喂，系咪大陆人做啦吓、啊？即系冇噶，只不过系话俾你听佢嗰件事，跟住话咗俾你听啲客观性嘅事实，你就好主观地就觉得哦，系大陆人做噶咯。 哎呀，唔关我事啊，我以为系你嘅意思啫，你哋。喂，但系又冇咁无聊系嘛？你特登走到人哋个国家嗰度淋佢油，唔系啊，咁可怜。 喂，你想想你呢啲咁嘅旅客嘅咁嘅質素啊，咁點即係旅客咁嘅質素嘅時候，一啲喺入邊本身喺裏邊住嘅人，會有對你有啲咩嘅反應咧？喂，咁好明顯係不友善啦、啊，即係所以我成日覺得就係話依個我哋即係呢啲咁嘅報導咧，就係片面到一個程度，就係話佢就係會指出你話你不友善係你唔啱，但係佢冇去講出依個嘅主要原因，就係話喂你依班人啊，去到依啲咁嘅國家去旅遊嘅時候，你嘅態度首先唔好嘛，你首先冇對作為一個遊客，身為遊客去到人哋國家嘅一個尊重。你去到嘅時候，跟住你去 complain 嚇、啊、人哋依個國家對你不友善，唔係話冇搞錯啊？ 其實我覺得成件事根本呢啲報道係即係唔使點理佢嘅咯。咁你當然你 Yahoo 做個調查 OK 啦，搞啲冇嘢揾啲嘢出嚟搞。但係如果你話再炒佢，再攞嚟炒咧，香港啲報紙我覺得有啲無聊咯。因为你睇翻，如果香港系可以同东京、巴黎、纽约呢啲咁嘅城市，即系咁独特嘅城市去并列咧，冇得弹，我觉得。即系同埋 即係顯示出香港真係好有魅力嗰個地方，同埋 唔係咯？你話俾人聽，我好多人去，我大班人去，唔使你。 基本上就話俾佢聽，香港人我唔撚使理你，你哋都撲街咁撲嚟，就係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我就唯一可惜就係點解唔係第一咯？即係點會輸俾紐約咯？即係咁樣。頭嗰幾名譬如東京、巴黎、紐約嗰啲都係啲所謂超級城市嚟噶嘛，即係話你成可能你人口有成800万啊，你紐約有800万，東京、巴黎嗰啲都係類似咁樣嘅城市啦，香港都係啦，香港有800万，其實嗰啲地方已經嗰啲人已經係密集得好緊要，同埋基本上唞唔到氣嘅，佢哋當地人已經生活已經係好緊張啦，呢啲城市。咁我點會對外來嘅人友善呢？咁你好多時去呢啲城市嘅原因就係話你覺得嗰度有好多事發生啦，有多嘢睇啦，咁樣嘛。你唔係咁，你如果攞好多錢去嗰啲城市，都會對你好好啦。咁樣咁就係咁簡單啦。咁你通常你啲人比較友善嗰度，會相對少細啲嘅城市啦。嗰啲人會比較友善啲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呢啲城市係。名列前茅， 即系依个系其中一个问题所在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哋去睇深一层嘅时候，其实即系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你会睇翻点解啊？即系香港即系外来旅客去清明时节呢段时间，或者系之前复活节呢段时间嚟系少咗。喂，你见到嘅即系事实嚟嘅，因为你睇新闻嘅时候，复活节嗰段长假又即系咁长嘅假期嘅时候，你会见到好多酒店啊劈价去吸引顾客，即系。你是看到是有很多即少了很多旅客，尤其是大陸旅客這樣，其實即反水貨可能真的會是嚇怕一些的旅客，是影響到旅遊業，這個是不容置疑，我相信一定會有這些原因，但是我們不可以忽視其他原因，即其實即譬如說其實眾所周知阿媽是女人的問題，即你美元現在這麼強，即現在1元澳元对0.77即美金，又美元又对呢、这个同港元挂钩嘅时候，喂，港元系强势嘅喎吓，你喺香港玩，你系贵过，即系无可否认你系贵过去日本玩嘅喎吓，你去日本而家又可以去上英，点解我唔去日本，点解我要去香港咧？即系好正常嘅事啦、啊，呢、这个系即系汇率嘅问题啊。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即系一路以嚟，即系大陆都呢排都即系一路喺度系咁。打擊貪腐行為的時候，喂，咁你真的會少咗人落嚟去買嘢嘅喎，好正常的事啊。咁但係就係政府就又另一邊商就會喺度講呢啲好核突嘅説話，就係話即係喂你匯率低嚇，咁、啊、你伊朗匯率夠低啦，咁啲人唔去伊朗咁樣，咁我覺得又好夾硬嚟咯，即係你伊朗一包米啊，你同你香港一包米係爭幾，即係就算匯率幾低都好啊，即係嗰個物價係貴啊嘛，咁所以即係。啲人點解唔去伊朗咧？喂，伊朗打仗啊嘛，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時候，你唔好嘢嘢都要撐住，就係話係因為反水貨呢啲咁嘅行為而令到即係香港嘅旅客去減少咯。即係第三，我要睇翻整體嘅數據咯。即係你話清明節啊，清明時節即係整體嘅旅遊。人士來港人士的下降，係依、這個係有數據去 support 你，即係你都會見到係大陸人少咗。喂，但係唔係淨係大陸人少咗嘛？嗱，如果淨係大陸人少咗嘅話，我哋可以話係因為啲反水貨啊，或者係反黃啊一啲仇視大陸人嘅行為啊，令到即係大陸人驚咗啊，影響咗唔想嚟香港啊，驚俾人羞辱啊咁樣。喂，好正常。喂，但係唔係淨係大陸人喎、啊？你見到即係外地旅客啊嘅人數平均都跌咗，咁你就知道依個唔係淨係大陸人嘅事啦。尤其是即係佢都話啦，印尼人係即係跌得仲金嘅。喂，咁你唔諗下點解香港嚇啲市民做啲咩令到印尼嘅市民係唔想嚟香港？喂，諗下啦，即係唔係淨係大陸人咯，係全部好多唔同外國嘅地方都。不肯嚟香港，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懵仔。咁即係講到依度咯，不得不講下咧。咁其實即係依排最 hit 嘅話題就係、是、當然係即係中共嚇、啊、撤銷依個嘅1000多行嘅政策啦。咁就轉咗做由今日開始啊13號開始就變咗做一周一行啦。咁我初時都唔知乜鬼嘢一周一行有咩分別啊咁樣。 咁即系点啊？即系 一张签证可以限次嚟到香港嘅，而转咗做即系一个礼拜只可以嚟一日啦。咁相信即系本土派就会觉得系小胜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冇乜分别嘅，对成件事情只不过系即系旧有嘅一签多行嘅 visa 又可以继续 run。咁但系只系新嘅 application 咧就会即系净系就可以变做一签一，即系一周一。咁其实对水货客嚟讲系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噶喎，反而而家就系讲话就由香港嚟嘅水，即系香港人做水货客，反而就会多咗。你睇得出，基本上其实政府而家只不过话俾你听嗱。我啊回應咗啦，我做咗依樣嘢啦。 做開水貨殼嗰啲就有得繼續做，就即係好似發牌咁啦。而家即係發咗牌嗰啲可以繼續做，就唔發新牌啦。水貨牌咁樣。咁但係呢個起碼都係政府對打擊水貨客嘅一個回應嚟啦。即係證明嗰樣嘢係有一定效用咯。 梁振英唔係咁講咧，梁振英話嚇佢依個唔係因為我回應嚇水貨反水貨客運動而做嘅回應啦，而係我上年六月啊，我係向呢個中共政府成功爭取啊嘛。 我諗上年六月添啊。 即係話睇下你幾不堪啊！依個政府，即係依樣嘢本身係一個問題，一個錯誤嚟嘅，竟然可以俾佢咧係講成為一個政，即係一個政績，一個係成功爭取嘅事。 冇咪睇下點咯，我覺得。主要就是其實你看到那個反水貨客的成效啦， 即成效我覺得就一定的，即因為 你看得出的，因為你看到很多不同的相片啊、不同的報道、啊、都有講到就是話即你看到沙田啊、新城市廣場啊少了人啊，即人流 是流通了啊，咁你看到很多以前是水貨客。好昌盛的一個嘅啲熱點啊，咁你都會冷清咗。你見到好多藥房啊，亦都好多 sign 啊，就話執笠啊、清貨啊咁樣。你見到即係陸陸續續依啲咁嘅事咧，即係你見到係嘅，係有少少成效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反水貨依個咁嘅運動咧，其實我諗係而家係暫時係停頓咗個狀態，即係好似即係一開始之前我哋咪有啲咁嘅反華行動啊，即係唱紅打黑啊。即玩嘢嘅好玩嘢 style 嘅一啲好零星嘅遊擊活動嘅，之後又即當然亦都係有依個嘅即係雨傘運動啊，亦都係持咗一段好長時間，再到之後嘅啊周圍行啊咁樣去救護啊咁樣，你見到有一段時間係有啲咁嘅行動。咁跟住之後就係依啲反水貨嘅運動啊，依啲光復行動，你見到即係一段段唔同嘅 phase 咧，係一度咁樣慢慢咁去進化緊嘅。 即係個行動派個方面，好似都係靜咗落嚟咯。自從反水貨之後， 我唔知道啦。咁但係我相信就係反水貨行動咧，將會係過一段落咯，即係唔會再係我諗係因為經過依個一簽。一周一行的这个这样的政府的对应呢，而是作出一个即係暫時的休歇，即是我相信呢但將 after 这个的點講反水貨行動之後咧，亦都會有一輪新嘅運動將會出現。 收唔收到風有啲咩咧？ 喂，講真的，真係冇人知嘅喎。咁但係即係照佢睇嚟嘅時候，你反水貨啦，而家政府就回應啦，就收緊一簽多行變做一周一行啦。咁跟住之後，你再擺上嚟嘅冇嘅喎，你淨係得三跑啦，三跑同埋咩？同埋依個嚟緊依兩個月咪就係即係立法局去投票咯，去投票通過通唔通過政改咯。即係你基本上你係醖釀緊一輪新嘅運動，而依啲運動係會悲喪依啲咁嘅議題係發生咯。咁但係當然啦，用咩形式嘅發生，或者係用咩嘅渠道去發生，即係冇人知道咯。即係知道個議題係咩係唔緊要，即係知道反對嘅議題係咩唔緊要，但係即係我相信，我諗而家啲行動派嘅都已經識得係點樣做，識得點樣處理，因為經過咁多，即係尤其是對上一年裏邊嘅抗爭嘅經驗嚟講，我覺得其實 大家都知道啦，再行翻以前條路係唔 work 嘅。我意思就係話，唔係講緊話係以前六四啊、燭光晚會嗰條路或者遊行示威嗰條路，唔係已經唔係講緊嗰條路，嗰啲已經係太遠，已經係好好耐歷史嘅事。而家係講緊 even 啊，雨傘運動本身啊都唔 work 嘅。即係你講真啦，而家講翻雨傘運動，只不過係即係一啲誒懷念式嘅一啲六四嘅永不忘記呢啲咁嘅體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人。即是行動派已經不會再回到轉頭去往返這些東西，而是去找一些再新的方法而去跟這個政府抗衡咯。那我都也都相信、去找回以前那套是已經不會再 work 的、行動派 只有可以去用一些想一些新的方法才會令到這個政府或者、即這個執政掌權者是去即束手無策咯。 我覺得他們會想一些新的新橋嘅，會有啲新橋，但係嗰啲嘢都唔會係成到大勢咯。即係其實最主要就係話，真係個社會會爆發出嚟係幾時咯？咁我覺得呢個股市升勢絕對係好事啦，對群眾，對孕育群眾運動。咁你因為金融泡沫有泡沫就有爆破啊！咁你基本上係而家我諗真係要觀察一下，因為其實。你再睇翻亞投行啦，再睇翻好多事情咧，你會覺得即係可能會搞你喎，美國佬可能又會搞你㗎啦。即係你諗下，你呢個咁樣，你如果你咁樣自制一個泡沫出嚟，有食唔食最大惡極啦。如果對外國嘅金融大鱷嚟講，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你嗰個亞投行已經係威脅到美國嘅根本 ，which is 就係佢嗰美元霸權。如果你成功，係一定唔會俾你成功嘅呢樣嘢。咁你。嗱，咁你雨傘革命，咁你呢樣嘢好吻合喎呢樣嘢，咁唔搞你就真係有食唔食最大惡極啦，我覺得。咁同埋你雨傘革命嗰度，如果你香港人係選擇咗去一個比較中立嘅位置咧，咁樣佢就會睇住你嚟搞噶嘛，即係佢會利用個中立嘅位置，但係個結果唔係咁樣嘛。你香港人係選擇咗做中國嘅馬前卒嘛，咁佢搞你佢唔俾面你嘅。咁你如果你真係佢真係衝擊你嘅時候，你當你會損失個樓市，會損失嗰個外匯儲備，咁真係會好多人跳樓嘅。即係呢個係當然係好一個好即係陰謀，有帶有陰謀論同埋好灰嘅講法啦。但係即係我諗你 get 到我想講 ，get 到我嘅意思係乜嘢 啊？係㗎，咁所以嚇唔緊要啦，香港人。即係而家最緊要咩？梗係賺股票啦，邊理得你即係普選大業啦，係咪先？即係話知你文化建國啊，或者係搞港獨啊，或者反港獨，即係立個反港獨法。最緊要而家就係炒股票，最緊要而家我就要賺多啲嚇，落魚翅撈飯嚇，套你多啲彈藥嚇，上樓。而家基本上冇嘅就係咁啫嘛。我最緊要就係我有嚿錢，我上到樓。 即係我覺得呢個同泡沫有啲少似，即係話你真係冇計啦。即係冇計，對個經濟啊係冇計，冇曬計啊！對真係要搞個金融泡沫出嚟，即係呢啲係下策嚟咯。 你都唔好講笑，我已經聞到一大陣糯味啦，相信咧嚟依個嘅滅亡嘅日子係唔遠啊！ 好快睇到，好快知噶啦，年尾知啊呢啲嘢。希望唔好俾我講中啊，唔好俾我爆烏鴉口啊！大家揾多啲啊！ 係啦，咁嚇祝大家一眾港豬好運啦嚇，咁。今个礼拜我哋讲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好，拜拜。